笑啊呵呵，要来看那大海，大海潮来潮往，铺进了多少情怀、哎哎哎、鱼知道你要来，来看那浪花儿开，

虽然你是我的最终，虽然你是我的唯一。